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起声幻影制作的《丑奴儿》，作者非我，主播守护严卷，后期雨桐，第37集，成欢还是成欢一。他心里存了困惑，左思右想不明白，也只好叹一句地心难测，便将这茬丢在脑后。毕竟成欢如今已经出了宫，他就是想再多也没什么意义，倒不如回去安生睡一觉，缓一缓心神。他毕竟年纪大了，今天受了惊吓，有些撑不住了。这一番折腾，即便是扶着柱子，也还是有些头晕，连忙喊了小太监来搀扶着他，慢慢回了住所，心里却还惦记着轩辕离。今日生了一天的气，晚饭也不用，若是不舒服可怎么好？他想了想，到底放心不下，命小太监去大明宫候着，若是轩辕离夜里睡得不安宁，就快些去穿御衣。轩辕离却像是白日里都将脾气发作尽，一晚上十分安生，他心里松了口气，摸索着去了床榻，总算能安下心来歇息。却不知道这会儿的大明宫还灯火通明，轩辕离的确没有发作，却也没歇息，正拿着折子十分敷衍的在看。值守的小太监撑不住打了个哈欠，一头磕在柱子上，当即唬得一哆嗦。今日轩辕离不同以往，十分不好伺候，他哆嗦着伏地求饶，轩辕离却只是瞧他一眼，也挥挥手把人都赶了下去。他想清静清静，偌大一个宫殿少了一个奴才，却像是少了很多东西一样，莫名就空荡起来。这会和上次赶成欢去太极殿的时候不一样，仿佛是因为知道人还在宫里一样，虽然瞧不见他，却也不觉得日子都不一样。可如今他清楚地知道人走了，不会再出现了，好像这座宫殿就变了个样子一样。轩辕离叹了口气，等回过神来察觉到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眉头不由一紧，他竟然想了一晚上的成欢，实在莫名其妙。他黑着脸站起来，抬脚进了寝殿，正欲更衣，动作忽的一顿，他察觉到这屋子里还有旁人的呼吸，他的心跳陡然间急促起来，说不上是什么情绪轰然在胸腔里炸开，让他的脚步都不稳当起来。他匆匆走到床边，将床帐子一撩，成欢熟睡中的脸猛然撞入他的眼帘。有一瞬间，轩辕离以为自己眼花了，他僵直着身体盯着成欢看了好一会儿，才慢慢伸手试探着去捏了捏他的脸，温热的，滑腻的，熟悉的触感。真的是成欢，他没走。轩辕离一口气提起来，他明明自小稳重老成，这一刻却很有些毛躁的伸手捏着成欢的脸，将他揉搓了起来。成欢睡梦中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瞧见轩辕离的脸，也只是眨了眨眼，紧跟着便又闭上了眼睛，睡了过去。轩辕离将他整个人捞起来，强迫他坐起来。成欢不情不愿地醒了过来，张嘴打了个哈欠。 这么晚了，不让人睡觉。 他似乎没意识到轩辕离的情绪不对，只以为轩辕离这是老毛病又犯了，看不得自己闲着，迷迷糊糊地伸手来给他宽衣解带。轩辕离握住他的一只手，不许他乱动，成欢却不在意他的抗拒，另一只手很灵活地解了他的衣裳。轩辕离眸色渐深，慢慢松开了握着成欢的手，任由他在自己身上施为，他察觉自己有些无法自控了。 为什么没走。他问，声音低沉又嘶哑。陈欢动作一顿，人看起来清醒了些，却扭开了头，带着几分不服，气道： 我凭什么走？ 他大约有些生气，说话的时候用了些力道，将轩渊林的衣裳拽了下来，随手丢到一旁。轩渊林板起脸看着他，斥道：胡闹！双手却不自觉地抱紧了眼前这个人，让他一整天都心情憋闷的那股沉闷忽然间就飞走了，让他整个人都轻松起来。程欢坏心眼上来，双手在他腰间动来动去，轩渊林眼睛一眯，将他重重推倒在床上。大明宫里发生的一切无人知晓，即便是值守的内侍也因为畏惧天子威仪，只敢在门口守着，一丝声音也没听见。直至轩渊林第二日自己醒过来，程欢还在睡，他蜷成一团，身上还带着斑驳的伤，瞧着有些可怜。轩渊林心里蓦地一软，抬手摸了摸他的发丝。外头值夜的内侍提醒他该起来上朝了，他便将手收回来，自己换好了衣裳，一抬眼就瞧见桌案上摆着的点心碟子里只剩了半块带着清晰齿痕的糕饼。这大明宫里敢明目张胆这么做的也只有一个程欢了，轩渊林早就习以为常，也不意外，只是他昨日未曾用晚膳，待会儿还要早朝，这会儿瞧见吃食便有些饿，抬手将那半块糕饼捡起来放进了嘴里。张晋忠匆匆来伺候，他仍旧因为昨天的事而胆战心惊，一时没注意为何程欢出了宫，轩渊岭还会在外间梳洗，只顾着瞧见轩渊岭的神色，见和缓了些，心里才微微一松，想着这事应当是这么过去了，不由也高兴起来。只是昨日还暴跳如雷的人，今日一声不吭，连程欢的名字都不提，却又让张建忠拿不准他的意思，心里有些没底。然而对方这样不提倒也不是坏事，一个人若是久不出现又无人提及，自然而然会被遗忘，若是如此，对程欢而言着实是好事。张建忠犹豫不决，思前想后，还是觉得要轩渊里一句准话才能安心，他琢磨着开了口： 皇上，您前些日子说要迎陈大人入宫，可是要准备着了？ 轩渊岭动作一顿，目光不自觉地看向床榻，因为程欢还在酣睡，他便未曾将人喊起来，只是外间的垂幔今日未曾放下，他便仍旧能瞧里头放着帐子的床榻，那床帐子方才轻轻晃动了一下。轩渊岭心里一笑：这狗奴才，昨日御书房偷听，今日大明宫竟还偷听。他略一沉吟，音调便高了几分：也不必着急，他还在朝，总要过些日子才能将差事交接清楚。如今名分未定，便先将偏殿收拾出来给他暂住。张晋忠倒吸一口气：宫妃住进大明宫，这可是天大的荣宠。他心里狠狠一抽，心道得亏程欢走了，不然听见这话说不得要气成什么样。可紧跟着他就忐忑起来： 可偏殿先前是程欢在住，陈大人素来与他不睦，恐心生芥蒂。 轩渊林冷笑了一声，盯着床帐子看了一眼，心道看你还敢跑，语气却越发漫不经心：程欢一走刚好安了陈荣的心，他只会高兴不会介意。床帐子又是一颤，看得轩渊岭不自觉眯起了眼睛，想着那奴才现在应该是瞪圆了眼睛气得在咬被子。张敬忠却是一噎，心里再不情愿也还是一连声答应了下来，心里有些发愁。偏殿里的东西都是程欢用过的，陈荣这一来说不得都要打砸了，当真是暴殄天物。然而他又很快意识到轩渊岭这态度显然是没把程欢放在心上的， 也的确是想把人赶走的。昨天那般发作，说不得是因为别的事情。张敬忠心里松了口气，又替陈欢惋惜，对谁心动不好，怎么偏偏就看上了九五至尊？若这九五至尊花心也就罢了，好歹还有个贪想，偏偏轩渊领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这架势，若非当初被陈欢设计，只怕连个子嗣也未必会留下。说话的功夫，轩辕林已经被服侍着洗漱更衣，穿戴齐整，乘着銮驾往前朝去了。临出宫门前，轩辕林忽然看向司琴女官， 今日内殿不必收整。 他昨日有些放肆了，陈欢今天为了偷听又醒得那般早，回笼觉怕是睡到了日上三竿。昨日御书房里与几位朝臣议事时还是狂风暴雨，今日便光风霁月了。朝臣们早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了，但不妨碍众人齐齐松了口气，天子之怒摄人心弦，若是能不领教还是不领教的好。轩辕镜比知朝臣更了解轩辕领，知道他这副样子是心情好极了，下朝后便按捺不住跟着去了御书房。轩辕领一见他便先咳了一声，似乎意识到自己今日的情绪太过外露，才将人招惹到了御书房来。这一声咳过后，他神情便收敛。 先王有何事？ 轩辕镜礼数周全的行礼，却丝毫也没理会轩辕领的欲盖弥彰，径直凑过来，皇上可是遇见了什么喜事？轩辕领不由一叹，皇兄当真慧眼如炬，却是只字不提自己为何高兴。轩辕镜一挑眉，那臣猜猜，莫不是陈荣松口肯进宫了？轩辕领不自觉一僵，他昨日话说的不留余地，陈荣怕是不肯再入宫了，只是他如今这念头倒是淡了。陈荣有学识，有野心，又是那样的性子，即便要入宫也应当再磨一磨。 皇兄不要取笑朕，如今朝政繁忙，朕哪里还能顾及儿女情长？ 轩辕镜一怔，诧异地看过来，朝政哪日不忙呢？可皇帝的终身大事也不是儿戏，如何能拖延？只是轩辕领无意，轩辕镜再着急也没办法。可他十分不解，明明前几日还颇有些急迫，怎的今日就变了画风？若说是陈荣说了什么惹怒了皇帝，气得他不肯再理会陈荣，可轩辕领明明心情极好，即便是轩辕镜八面玲珑，这一刻也有些茫然。轩辕领却不欲多言，挥挥手催着没有正经事做的兄长快些离开御书房，免得耽搁了他的时间。轩辕镜没办法，只得去后宫给贵太妃请安。还没进走到二宫门口，便听见两个小太监在说闲话，说的是昨日大总管程欢被赶出宫的事儿。轩辕镜不由一愣，程欢昨天被赶出了宫了？想起那个瞧见轩辕领就眼睛放光的内侍，轩辕镜微微一怔，回过神来心里不由唏嘘，世间难得有情人，轩辕领竟毫不珍惜。他叹息片刻，蓦地想起皇帝今日的和颜悦色来，难不成是因为陈欢走了他才这般高兴？他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却越发惋惜。陈欢固然上不了台面，脾性也不讨喜，可一片赤子之心这般被轩辕领糟蹋，也着实可惜。 本章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